笑语。

题，小雨为谁飘，小溪为谁流，带着满怀的激情。三月里的小雨，心里里里里里，心里里里下个不停。山谷里的小溪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陪伴我，小溪听我诉，可知我满怀的寂寞。请问小溪，谁带我追寻，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。 干净的声音搭配清爽的曲风呢，听起来非常的舒服。在王铮亮之后呢，带你来听到蔡淳佳这一首歌，叫做《南屏晚钟》。